勇敢的母牛。从前有一个村子里住着姐弟俩，一天弟弟骑马去打柴，遇见了魔王。魔王张着血盆大口，露出长长的獠牙，扑过去吃他。弟弟连忙举起柴刀抵抗，谁知道魔王有三件法宝，两个线轱辘，一张手磨和一袋麦子。他用线轱辘缠住马腿，用手磨把马打成肉饼，伸手一把抓住弟弟，恶狠狠地对他说， 给我到林子里打柴去，今天先烧马肉吃，明天再吃你。 弟弟就到林子里去打柴了，他想趁魔王不注意就逃回家去。他在林子里遇见一头母牛，把魔王要吃他的事儿告诉了母牛。母牛说，你逃回家去也容易，可是魔王吃不到你，还要吃人家，他是个害人精呀。母牛想了一个办法，叫弟弟打了柴回到魔王那里去，晚上等魔王睡着了，把他的三件法宝偷出来，再想办法杀死他。晚上弟弟刚把魔王的三件法宝偷到手，母牛就来了，叫他骑在自己的背上悄悄地逃走。他们还救了被魔王抓去的一只狗。魔王醒来一看，弟弟不见了，狗不见了，连三件法宝也不见了，气得快发疯了。他跳起身来，拔脚就追，追呀追呀，眼看就要追上了。母牛说，我知道魔王会追来的，他离开了他的老窝，咱们就有办法杀死他了。说完就叫弟弟快把麦子撒在地上。魔王舍不得他的法宝，只得弯着腰一颗颗地把麦子拾起来。等他拾完麦子，母牛驮着弟弟早跑得远远的了。魔王又追上来，眼看要追上了，母牛就叫弟弟把两个线轱辘一个往东撒，一个往西撒。魔王忙着卷线，卷了东边的又卷西边的，母牛驮着弟弟又跑出一大段路了。魔王又气又急，追得更快了，追到一个山顶上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母牛就叫弟弟把手磨从山顶上滚下去。魔王跑到山脚下才找到手磨，母牛驮着弟弟跑得更远了。魔王第四次追来，弟弟手里已经没有东西了。这时小狗对母牛和弟弟说， 你们快跑，让我来对付它。 小狗故意一摇一摆地慢慢走着，它突然往一个山洞里一钻，大声喊着， 人在这儿，人在这儿。 魔王顺着喊声扑过去，小狗又钻到另外一个山洞里去，大声喊着， 人在这儿，人在这儿。 魔王弄得晕头转向，最后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他再往前追，看见前面一条大河拦了路，母牛和弟弟早就过了河了。魔王不会游水，急得在河岸上直打转。这时母牛悄悄地对弟弟说， 你瞧，魔王远离了他的老窝，送死来了。 他对魔王大声喊着， 魔王魔王，你把你的手磨挂在脖子上，就能游过河来了。 魔王急着要过河去吃弟弟，把手磨往脖子上一挂，扑通跳下河里去。魔王没吃到弟弟，倒把自己喂了鱼了。这时小狗也赶到了，母牛对弟弟说，把我和小狗带到你家去吧，咱们以后就住在一起。后来母牛小狗就和姐弟俩一块劳动，一块生活了。 新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